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来自刘雅丽的一首歌曲《你你你为了爱情》，也是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当中的一首插曲啊。那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呢，它其实有不同的版本，比如说有舞台剧，还有电影版以及电视剧版本。可能相对而言的话，电视剧版本呢更加的深入人心一些，因为电视剧每天的这个陪伴，那在其中呢包括有这个邓萃雯还有万绮莉他们出色的这个表演啊，也让大家对这部电视剧呢是记忆犹新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简弘亦，半是真一世伤。 脸上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，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穿肠。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既然愿意再次遇见你， 是真一世伤。这是来自简弘亦的一首歌曲，也是他为电视剧《龙珠传奇》所演唱的插曲。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，杨紫和秦俊杰戏里戏外呢都是非常的甜蜜相爱，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听到的是王铮在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标题曲，叫做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拨

睁开眼睛，也看到你和我的心情，感受呼吸一样的回忆，让整个世界变得透明，不需要睁开眼睛，也看到黑夜最明亮的流星，仿佛存在屋顶，在心底里感应。不需要张开眼睛，也看到你和我的心情，感受呼吸一样的回忆，让整个世界变得透明。不需要张开眼睛，也看到黑夜最明亮，仿佛曾在屋顶，在心底里感应我们的约定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，像一幅画的歌。我想陈晓东的《流星森林雨》这首歌曲就像是一幅画吧，这是他在1998年《我比谁都清楚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。看到流星你会第一时间做什么样的动作？可能很多的这个浪漫女生都会说，哦，看到流星要许下一个愿望嘛，对吧？而森林也总是和童话在一起的，雨声毫无疑问也是充满诗意的，所以这首歌曲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还蛮诗情画意。霍尊、汪苏泷共同带来的歌曲《梦珠园下句》。

是一公里的出口，不向前走，走到我觉得不寂寞，不寂寞。 谢霆锋2000年《了解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281公里。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，就是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会很特别的去关注一下，说这两者之间，就是从目的地到始发地这个之间的里程数到底是多少，然后计算一下啊、哦、一年下来其实我已经走过有这个多少多少公里的路程了。其实有的时候仔细计算一下的话，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吧，对不对？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阿兰的一首歌曲，他在2015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一梦千寻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三月的小雨，再见之后的眼里，敲打着离人在渡桥上残存的回忆，油纸伞上的花瓣随着夜风散去，半微浮游般的绚烂无所顾忌，翻涌的思绪像走马灯般来去，有些怀念因为太不可触及而持续，繁花三月里数不尽的夜雨凋零，如同往昔再绚烂也无法追寻，经过